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赵一民1月9号接受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采访。他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新年贺词中全面指明了目前祖国统一事业的实际课题和途径，比如要改善南北关系，要消除南北之间尖锐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威胁，全民族要齐心协力，为全民族统一运动开创全盛期等问题。他说，要拥护天降伟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领导，为泽州统一铺平康庄大道，这是全体同胞的共同心愿和意志。他强调，反帝民战的先锋战士都会拥戴金正恩元帅为祖国统一的救星，展开积极的斗争，在2017年为泽州统一开创新局面。